高温度要求。涉及大約1000劑美國輝瑞藥廠和德國夥伴公司 BioNTech 合作研發的疫苗。美國田納西州納什維爾市在聖誕日發生的露營車爆炸案，警方經比對現場 DNA 樣本之後，確認疑犯是63歲的男子沃納，他在爆炸中身亡。官員認為事件可能是自殺式爆炸，仍未確定策動爆炸的動機。聯邦調查人員說相信沃納是單獨行事，又指他曾經在 IT 部門工作，有豐富的電子技術經驗。根據公開資料，沃納最近先搬到納什維爾市郊區，警方日前到他的住所搜查。事發在剛剛過去的星期五清晨，一架停泊在市中心的露營車發出警告廣播之後幾分鐘就發生爆炸，多間商鋪和幾架車輛嚴重損毀，造成三人受輕傷。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6,743點，升87點。部分外幣對港元的匯價，美元7.754，英镑10.52，瑞士法郎8.714，澳元5.902，加元6.037，新西兰元5.521，欧元9.46，每百日元兑港元7.4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4.3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8.14美元，卖出1,889.5美元。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普遍晴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渐转清劲。展望听日日间仍然和暖，星期三显著转冷，除夕同元旦气温降至8度左右。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咁啊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继续提一提大家啦。咁屯赤隧道咧就已经通车，六条嘅龙运巴士路线包括 A33、A33X 啦、A34、E33。E33P、NA33 号都会改行新隧道，同埋咧会停喺屯门啦、赤立角隧道嘅巴士转车站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不会停翻青屿干线。咁详情咧都系留意翻巴士公司嘅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通识60秒， 讲起印尼历史，基本上以爪哇岛为中心开展。位于爪哇日夜的普兰巴南寺庙群就记录了印尼历史的重要阶段。 它是印尼规模最大的印度教寺院，大约兴建于10世纪。寺庙群原本由200座以上的庙宇组成，不过很多庙宇因为地震而受损。 相比其他庙宇，三座主要塔子保存比较完整，分别是供奉印度教的毁灭神湿婆、保护神比湿奴和创造神梵天。 每座主神庙之前都有两座小庙，分别供奉主神的坐骑，包括湿婆的神牛、比湿奴的大鹏金翅鸟以及梵天的孔雀。 其中大鹏金翅鸟更加是印尼的吉祥物，亦可以叫做印度尼西亚鹰。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洁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系咪真系咁易啊？ 嗱，做家务啊嘛，简单啫，训练有数啦。我等我考翻个 A 翻嚟，然后我每日有得收钱帮人接皮，几劲？ 有冇咁简单啊？ 由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由黄耀祖饰演的阿琪，点样由做家务开始新一个单元的故事？ 留意逢星期一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同途展翅。 论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远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Happy New Year, baby. Sure. 2020年最后一个礼拜指定动作就是回顾一下这一年发生过什么事，个个都说世界好像停顿一样没事发生过，又或者好想将今年完全忘记了它。我就不是这样想，世界千祈不要停顿，如果停顿，我们永远身处在2020年重大件事。我一定会记住今年，因为2020年所发生的令到我哋更加睇清楚成个世界到底系点。 晨光第一线，一齐同2020讲再见。 早晨，今日是12月28日星期一，时间来到早上的8:10，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室外气温现在20度，相对湿度67%。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一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阿欧请来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帮我们分析环球的财金大事件。温生早晨。 早晨好。 早晨，不如今天就由英国方面开始明朗化开始讲起了，好吗？ 好啊，因为咧上个星期五咧，我哋知道啦，就英国咧同欧盟咧就达成咗咧就脱欧协议嘅。咁啊，达成咗脱欧协议之后嚟讲嘅话咧，我哋见到咧喺电视画面咧，两方面咧都话自己咧系达成一个相当之成功嘅协议。咁究竟系咪真系两方面对两方面都系咁成功咧？咁样样等我哋今日去睇清楚啦。嗱，喺英国嚟讲嘅话咧，我哋知道啦，咁佢呢个协议嚟讲嘅话咧，就系即系令到英国嘅货物咧系可以唔需要关税，接近零关税。点解我要话接近零？关税咧，因为喺汽车嗰方面嚟讲嘅话咧，大家依然咧系要俾关税嘅。咁啊，但系除咗汽车之外嚟讲嘅话咧，真系接近所有嘅英国嘅货物咧，都可系以零关税同埋零配额咧，系直入去欧洲市场嘅。咁呢个咧系真系有啲出乎我意料之外嘅。点解我话要出乎我意料之外咧？因为我原先以为咧，欧盟始终系会要英国你离开咗啦，始终系要英国咧系俾翻一啲嘅即系关税啊，先至能够咧系入翻个单一市场噶，冇理由咁优待英国噶。但系今次佢竟然咧系咁优待英国，咁所以我就都出奇嘅。咁所以如果你但系当然啦，如果大家睇清楚个条款嘅话咧，因为大家都知道，货物嗰个出入口咧，对英国嚟讲，即系个贸易对英国嚟讲嘅话咧，即系占咗英国嘅整体嘅 GDP 嘅两成嘅水平嘅啫。相反嚟讲，服务业啦，当中包括咩咧？包括金融业啦、银行啦、保险啦，呢啲先系英国嘅最重要嘅产业。咁喺呢一方面嚟讲嘅话咧，就占咗整体英国嘅 GDP 咧达到80%噶。咁但喺呢一方面嚟讲嘅话咧，今次嘅协议咧系完全冇包含喺里边噶。咁所以咧就但系呢个情况可以呢个系咁讲啦，大家一早知道咧个服务业咧系不包含喺今次嘅协议里边噶啦。咁所以咧今次只系讲个贸易嗰方面而达到零关税，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协议咧对英国嚟讲咧可以话系相当之有利噶。咁啊，当然啦，喺渔业方面嚟讲嘅话咧，英国咧就作出咗重大嘅让步啦，咁啊，但系唔好忘记，渔业占咗英国嘅 GDP 更加少，即系占咗佢整体 GDP 0.1% 嘅啫，咁所以咧喺个英国嘅渔业嗰方面嚟讲嘅话咧，我相信同欧盟嘅争拗咧，纯粹咧系为咗咧系维护佢海域嘅主权，即系我哋所谓嘅面子嘅问题嘅啫，同经济嘅考虑基本上冇乜太大嘅关系嘅。咁啊，当然啦，货物嚟讲，日后去输入去欧盟咧，都仍然咧系要通关嘅，仲系要检查 嘅，咁呢一方面咧可能都會有啲成本嘅，咁但係唔好忘記，而家已經係唔需要英國俾關税，即係只係要佢去通關，咁呢個已經係對英國嚟講個貨物嘅出口係最低嘅成本去歐洲大陸噶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協議嚟講嘅話咧，對英國咧可以話係相當之有利一個協議，亦都解釋咗點解喺上個星期五我哋知道呢個協議一達成之後嚟講嘅話咧，就應該係星期四，唔好意思係平安夜達成嘅，一達成咗之後，我哋見到英鎊嘅匯價就隨即升嘅原因就係咁解啦。好啦，咁啊，如果你問我短期我會點樣睇英鎊咧？短期我都會睇好英鎊，我唔排除英鎊可能會賣向1.38甚至乎1.40美元嘅位置。最重要嘅係因為佢係入啲貨物可以重翻去歐洲大陸零關税同埋冇配額，咁再加埋咧，我睇淡整體美元嘅匯價啦。咁所以其他外幣我都會睇好，包括英鎊在內。但係如果長遠嚟講，你問我點樣睇英鎊咧？我依然係有保留，我依然係覺得英鎊嘅匯價係會有壓力嘅。點解咧？因為正如我頭先所講啦，英國最重要嘅產業咧係佢嘅服務業，係佢嘅銀行啦、保險啦同埋金融。咁但係呢一部分嚟講嘅話咧，歐洲今次呢一個嘅脱歐協議咧係完全冇講到嘅。咁同埋我相信呢一個大嘅肥豬肉嚟講嘅話咧，歐洲係唔會留低俾英國嘅。咁如果日後嚟講嘅話咧，我唔排除咧短時間可能好難歐洲好難取替英國嘅金融業嘅地位。咁但係咧時間一長嘅時候咧，我相信咧就會有更加多嘅歐洲英國嘅金融業咧係會轉移到去歐洲，令到陰乾英國嘅金融業。咁所以呢個咧，我反而咧係個協議咧，我更加會睇好歐羅嘅匯價。但係對英鎊嚟講嘅話咧，我係長遠係有保留，短線我唔排除會上升，長線係有保留嘅原因就係呢一度啦。係 啦，咁好詳細分析到啊，咁啊投資者咧亦都應該可以參考當中嘅一啲外匯嘅操作啦。咁啊轉個角度，不如睇下中歐投資協定啊，呢一樣嘢又係啲乜嘢咧？点样影响国际投资嘅大环境呢？温生， 其实上个星期嚟讲过咧，两样最重要嘅影响金融市场嘅因素咧，一个当然就系英国脱欧系达成咗协议啦，另一个咧就系中欧嘅投资协定。我相信大家喺报章度咧都见到好多关于呢一方面嘅报道，咁但系咧大家可能唔系太过清楚点样影响法大家嘅投资。咁啊，首先要明白咧呢一个协定嚟讲过咧，我哋见到中国咧由上个月中就同亞太區14個國家咁就簽署咗呢個所謂嘅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CEP 啦。咁啊簽署咗之後嚟講過咧，短短一個月嘅時間，而家又話咧就同歐盟咧就準備咧就簽署呢一個中歐投資協定。嗱，呢個中歐投資協定咧對歐洲又好，對中國又好，都係一個相當之重要嘅協定嚟嘅。咁但係當然而家係未簽署嘅，而家係只係上個星期一咧，我哋見到咧佢哋雙方咧係敲定咗一啲嘅方案嘅細節。咁呢個係一個乜嘢嘅一回事呢？咁首先嚟講嘅話咧，就如果呢個協定一簽署咗咧，雙方嘅企業咧就將會更加容易咧就打進去大家互相嘅市場嗰度。咁同埋咧就多一啲嘅保護，少一啲嘅阻滯。咁呢個咧對大家嘅企業咧都係相當之好嘅。嗱，我哋知道由於特朗普政府就不斷要去中國化啦，咁所以咧好多嘅中國嘅企業喺美國嘅公司嚟講嘅話咧就受到打壓嘅。咁而家咧就中國咧就急於咧就係為佢哋自己嘅企業咧就係走出去咧就係揾一個市場。咁而歐洲咧就正正咧就係呢一個市場。咁相反嚟講，歐洲咧亦都想佢哋嘅企業咧就打中去中國嘅市場，因為中國係一個好大嘅市場咧，佢係想喺嗰度分一杯羹啦。咁所以咧，大家其實都有呢一個意願咧，就想將大家嘅企業咧就打去大家嘅市場嘅。咁啊，再加埋咧就話喺現階段咧就中美個關係就麻麻地啦。咁如果歐洲係能夠打入中國市場，係有更加優惠嘅條款打入中國嘅市場，而係冇咗美國呢一個嘅競爭對手係喺個同佢競爭嘅話咧，咁我相信咧對歐洲嚟講咧係會更加係有利嘅，咁而中國嚟講嘅話咧，由於失去咗呢個美國市場啦，咁所以中國亦都需要個歐洲嘅市場，咁所以呢個咧可以話係一個雙贏嘅一個方案嚟嘅。咁但係當然啦，而家呢個方案咧就未簽署嘅。咁而我據最新嘅情況知道咧，就拜登嘅政府咧雖然未上台咧，咁但係咧已經係出聲話阻止咧要阻止歐洲咧係同中國咧係簽署呢一個協定嘅。咁我哋即管睇下個事態嘅發展啦。咁我相信歐洲 洲亦都未必會理會美國嘅，因為呢個利之所在啦。咁所以但係我哋即管要睇下美國會唔會阻撓到呢一個嘅方案啦。嗱，如果呢一個方案真係能夠達成嘅話咧，我相信對歐羅又好，對人民幣又好，對中國經濟、對歐洲經濟都好，係一個雙贏嘅一個局面。咁所以我哋密切留意住呢一個嘅情況嘅發展啦。 嗯，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環球嘅財金大事件咧，亦都多謝温生咧。哇，今年咧由年頭啊到依家差唔多年尾啦嚇，繼續幫我哋睇住咧金股匯嘅表現啦。咁啊，温生，下次同你傾偈咧，已經去到1月4日咯。系啊，所以一定要同你讲声新年快乐，同埋最重要就系身体健康啊！唔该晒，温生 ，thank you， 好，下年见，拜拜， 拜拜。 最近经常听到乜乜群组感染，由火锅店群组到酒吧群组，仲有跳舞群组，无论系做乜嘢都好，都系一个群组。 所谓群组，自然就有好多人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尽量少啲去人多嘅地方，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就嚟咧，又可以成日讲嗰啲烂 get 啊？ 咩咧？ 出年见啦，出年见啦。其实等嗰两日。 系啦，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崔杰彤。 系啊，电话旁边仲有林慧。 早晨啊，两位。 早晨啊。有啲咩講啊？今朝 哇，呢件事真係都幾嚴重，亦都要大家都幾以正視聽嘅一件事啊！嗱，大家知道疫情以嚟咧，咁大家都好小心啦，即係要緊守嗰啲，譬如話隔離嘅人士一定要緊守個檢疫令啦。咁如果係需要做檢測嘅人士，如果做檢測嘅話咧，咁當然啦，你喺等待報告嘅時候都應該要盡自己嘅本分，就唔好即為去啦。 當然啦， 係啦，即係絕對係應該有啲咁嘅諗法啦。咁但係咧，最近咧掀開報章咧，就見到咧有一個媽媽。咁咧本身咧你都知啦，嗱过去几日咧假期咧喺社交平台咧都见到唔少人就出去，譬如打下卡啊、影下相啊，去喺啲圣诞装饰嗰啲布置嗰啲地方嗰度影相啦。咁咧呢个妈妈咧就喺美国嚟嘅，咁咧佢哋咧当地咧就有啲嘅群组就系、是，如果去主题乐园影相咧，原来咧都会有一啲嘅讨论群组噶。咁咧佢就发现咗自己嘅女女咧系4岁嘅啫，咁就已经得到咗一个确诊。咗新冠病毒嘅報告， 個女 係啦，個女就僅僅喺出發之前咧就收到呢個報告喎。咁但係咧，全家人嘅其他即係爹哋媽咪啊、哥哥啊、姐姐咧都冇事嘅，即係嗰一個 moment 係冇事嘅。 但係緊密接觸者喎、 啊，嗱，我都係咁覺得啦。咁於是乎咧，佢就喺度話啦：，啊，到底去好定係唔去好呢？因為咧，你知啦，呢啲咧，譬如主題樂園嗰啲行程咧，可能一早已經買曬門票啦，甚至乎係譬如連埋可能啲酒店啊嗰啲嘅 package 咧，就未必有得去當日先至改啦。咁於是咧，佢自己咧就心血來潮，就將自己呢一個個案咧，就擺咗上去當地嘅一啲社交平台嗰度，咁就話俾人聽，我咧而家個 case 就係咁樣嘅，咁就話咧，囡囡咧就已經收到咗確診報告，不過我哋其他人都冇事喎，咁並且咧嗱，佢聲稱嗱，因為佢冇擺任何文件啊，佢就聲稱話咧，諮詢過自己即係檢疫嗰個中心咧，都話哦，其實如果你哋都冇嘢嘅，不如照去啦咁樣喎，咁嗱佢自己咁講啊，咁於是咧就惹嚟咗大家咧喺網上咧就即係漫罵嘅漫罵啦，或者有啲人都覺得都冇。乜嘢啊咁，但系咧，亦都系其中有一啲嘅信息咧留言咧，我觉得都好有道理嘅，就系、是，系人都谂到啦，你其中有一个人系已经确诊咗，咁其他嗰啲即使而家呢一刻，即系可能你之前做嘅时候嗰、那个确诊嗰个检测报告系呈阴性嘅，但你都系密切接触者嚟嘅、哦。而且你作為媽媽同個女，通常嗰個接觸都真係非常之密切嘅，除非你真係唔理佢嘅啫。 咪可能係佢話，嗰、那個女咧，我佢好少翻嚟屋企瞓㗎，雖然4歲啫，佢自己搬開咗㗎啦，好少見㗎。 通常都係自己照顧自己 嘅。自己照顧自己咁樣唔見。 會唔會調轉啊？會唔會係阿爸阿媽？阿爸阿媽好少翻屋企瞓。 可能係咁樣。 係啊，都係姐姐照顧佢啦，咁樣。唔係咁樣個問題就係、是，其實如果佢覺得呢件事係冇問題嘅，佢覺得佢自己可以去嘅，咁佢唔使即係煞有介事咁樣打上網問人哋。意見啦，咁即係其實佢自己都15、16都知道，其實好似唔係咁好嘅，咁但係即係我自己覺得佢嘅心態啊，就係寫上去睇下有冇人支持我，即係如果有一個人支持我， 都去 係啦，咁起碼佢自己。即係佢想個心安樂啲咯，咁但係當然啦，我唔覺得會有人支持佢咯。 睇返宏观嚟讲呢，大部分嘅人呢係真係唔支持嘅，而且都好似我哋头先讲嗰啲理据啦，即係哇呢啲咁嘅非常时期你唔係真係諗住仲去呀嘛。 咁如果微观嚟讲有冇人支持佢 呢？有㗎。 係有嘅，一定会有嘅。 系啊， 一个半个点都有。 因为我谂真系嗰种抗疫疲劳咧，系任何地方嘅人都会有。即系好多人就会讲啦，留言支持嗰啲咧，普遍都系话啊，都明白嘅，一年一次圣诞节啫。因为佢早两日留言嘅，一年一次圣诞节啫，你计划咗咁耐嘅行程，哎，好多时咧都不如由得去啦。你其他时候小心啲咪得咯。咁即系有啲人都依然会抱住一个不如侥幸就试一试嘅心态啦。 通常咧呢啲咁样嘅情节啊，即系如果喺一套电影嚟讲，几时会出现呢？即系我点都要去，就系当第二日咧，原来发觉世界末日啦。即系如果今日唔去咧，就冇噶啦。跟住第二日咧，个彗星撞地球咁样。如果唔系，点解要咁急咧？点解要咁急先？不过咧，即系就话阿林慧讲咧，就话嗰个家长啊，佢摆上网问人嘅意见咧，其实佢已经系错中之错啦。第一样嘢系谂都唔使谂，梗系唔去啦。梗系唔去，你点会仲会谂住侥幸嘅啫？即系你有一个 B B 确诊咗，佢系带菌者啦嘛。妈妈必定是紧密接触者，就算你冇啊，你都唔感觉，你都唔会够胆讲自己系咪真系冇啦。 同埋第二，我觉得咁，既然你个女儿都确诊咗咯，你唔系应该留翻啲时间嚟睇下点样可以照顾佢咩？ 好， 你仲去游乐场？ 唔系，我哋好少见嘅。阿女佢通常有病咧，佢自己会食药咁样。 系，佢自己会病埋喺房度自我隔离啊。 好啦，调翻转头，如果系妈妈，咁佢又要摆上网。如果佢要摆上网，应该点样写先至可以叫做？呃到 like 嘅。 哦，系咪话自己好担心啊？然之后，哎呀，我终于要取消呢一趟计划咗咁耐嘅行程啦，求安慰嗰啲啊。 最近啊，即系一嚟就写上去就话，我个女确诊咗，虽然呢个行程我铺排咗好耐，但系为咗全人类嘅福祉，我决定唔去。我谂啊，佢即刻可以依家可以筹钱，啲人俾送翻，又或者系嗰个乐园 去翻十次啊，迟啲可以。 嗰个乐园可能俾一张即系全年免费通行证，嗱你好翻之后，你冇几时嚟都得，你为我哋咁为我哋着想，你几时嚟都可以。 系 必定系咁样咧，你点会仲会问人意见话我嚟唔嚟得啊？ 系，其实我从来都冇谂过乐园嗰方面，从佢嘅角度出发，你真系唔好嚟啦， 你 搞到迟啲佢成个乐园都要闩 咗，重大件事啊嘛。所以有時你做嘢做多少少，或者諗另一個角度，其實你可能攞到更多着數。哇，嗰好似好衰咁樣講， 但又真係啱嘅，即係比較好嘅做法咯。呢個同埋有時候你會發現啊，點解有啲人擺上網，即係問一啲問題嘅時候咧，或者去甚至抨擊一啲嘢嘅時候咧，其實佢諗嘅諗法咧，反而係會招惹到其他網民去到攻擊佢咯。即係本身佢想攻擊一啲人，譬如你 po 一啲譬如駕駛嘅片啊，咁好多噶嘛，平時網上面討論區，咁可能佢本身咧係想話一個人，或者想指出一啲嘢嘅，點都知道頭來咧個反應原來係完全180度調轉，原來成個世界唔係好似佢咁諗嘢㗎咁。 如果佢話佢驚，好啦，如果調翻轉頭，你都要為個媽媽諗下，喂，鋪排咗咁耐，希望四歲嘅女女可以開心下啫。若然你真係決定唔去，你又可以做啲乜嘢？ 可以做啲咩？自我安慰㗎咋。同埋喂，你諗下喎，你自己唔去，減低咗成個樂園出面成個世界嘅人能夠感染到呢個嘅新冠病毒嘅風險，幾偉大呀、 但係個四歲嘅女女未必會明白媽媽咁偉大㗎嘛。四歲嘅女可能話、媽媽我要去咁樣。咁阿媽又應該做啲乜嘢氹返個女呀？其实又好简单嘅啫，你咪自己喺屋企。 其实可能开套 Frozen 俾佢就已经得。 你就系咯，你自己装饰到屋企好似个乐园咁样。嗱，阿女，我哋而家要喺屋企啦，我哋唔出得去啦。嗱，迟啲我哋一齐再去过。其实阿女又可以氹得翻嘅，即系唔使一定话 可以氹嘅咋。 系咪噶？ 系噶，真噶。 咪又系你个女又咁同我讲。 系咧。 咪啊，啲阿妈好易氹嘅啫，讲两句咩都买嘅，咪又系咁样。 之前我睇新闻咧，都有话外国咧，有啲即系佢哋屋企会比较大啦，有花园啊咁样啦，都有啲家庭话自己整咗一个过山车喺个后院嗰度玩啊嘛。我谂都好多呢啲嘅嗱，嗰日阿系咪 Barbie 啊，又话屋企有个城堡咧，可以 吹 气 啊， 系 嗰个嘛。 其实好多方法都可以即系搵到啲快乐嘅啫。 系啊，不过咧，即系奉劝咁多位，即系唔好话讲到去美国咁远啦，讲翻香港啊，咁我都见到仍然喺街上边咧有好多父母。帶住一對仔女又好，或者帶住一個仔女都好，其實都係犯咗例嘅。咁希望大家都係嗰句啦，忍一忍先啦，忍一忍啦。街唔係話唔去嘅。 迟啲去啫，系啊，咁啊，唔该晒 Barbie 啦，同我哋分享咗呢一个嘅讨论啦，咁啊，我谂大家都知道应该点样做噶啦，我哋都每一日都提醒住大家噶啦，咁啊，仲要提醒大家嘅咧就系嚟紧嘅日子咧，开始天气就转冷啦，听日日间咧就仍然和暖，不过星期三咧就会显著转冷啊，除夕同埋元旦嘅气温咧降至八度左右，咁啊，大家咧记得添衣啦，室外气温而家20度，相对湿度67%。 家庭应该充满爱与关怀、责任与尊重、沟通与和谐。点样可以维系到呢啲家庭核心价值？一齐听一下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 晨光第一句。 今日好开心啊，因为公司采用咗我嘅计划啊。 每日放工可以翻到屋企，第二日就会精力充沛出去做嘢。 德国哲学家弗德里希尼采曾经讲过：人类唯有生长在爱中，才得以创造出新的事物。 今日起身讲嘅第一句，不妨就系同屋企人讲一声：屋企可以令到我精力充沛。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民主党副主席、立法会前议员林卓廷在社交网页表示，今朝被廉政公署人员上门拘捕，被指涉及披露721元朗站事件就调查人士的身份资料，会被带往北角廉署总部，下午2:30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本港因应英国出现变种新型冠状病毒，早前禁止所有英国载客航班来港，至少250多名滞留英国的港人在即时通讯程式成立群组，促请特区政府预告几时放松措施，增加指定检疫酒店数量，并考虑派包机接载他们回港。食物及衛生局回覆本台查詢時表示，明白禁飛令同回港後強制檢疫21日是非常嚴謹的措施，無可避免影響到部分身在英國同南非的香港居民回港行程，但相關措施對本地防疫屬必要。入境處回覆查詢的時候就說，因應最新檢疫政策，一直密切留意相關情況，並在收到港人的查詢和求助之後，即時提供相關資訊，以及按對方意願提供可行協助，亦會在有需要時聯絡中國駐當地領事館繼續跟進。內地過去一日新增21宗新型肺炎確診病例，6宗是來自遼寧本土，其中沈陽有1人確診，大連就有5人感染，大連市亦有3宗本土的無症狀感染病例。另外新增的15宗境外輸入個案，患者在內蒙古、浙江和上海等地確診，上海再多1宗境外輸入的疑似病例。內地累積86,976人確診，超過82,000人康復出院。歐盟多國星期日正式啟動接種新型冠狀病毒疫苗的工作，首批接種的是美國輝瑞藥廠和德國夥伴公司合作研發的疫苗。西班牙一名住在護老院的96歲長者是當地首名接種者。政府說之後每個星期都會將一定數量的疫苗公平分配給各大自治區，預計在未來12個星期內，全國近200萬人會接種疫苗。而一批醫護人員就是意大利的首批接種者，其中一名護士說，親眼見證要戰勝病毒是非常艱難，他代表所有選擇相信科學的當地醫護人員接種疫苗。星期日是歐盟各成員國為國民接種疫苗的正式啟動日期，但事實上德國、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日前已經率先為部分國民接種。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6,730點，升73點，港金現價報17,000美元，對其他貨幣的匯價是 港元7.754，日元103.53，瑞士法郎0.89，加元1.285，人民币6.543，英镑兑美元1.355，欧元兑美元1.219，澳元兑美元0.76，新西兰元兑美元0.71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5.89美元，卖出188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渐转清劲。展望听日日间仍然和暖，星期三显著转冷，除夕同元旦气温降至8度左右。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卫理道。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排到去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去和斜村。咁屯門赤角隧道咧已經係通車，揸車嘅人士可以行新隧道，就係來往新界西北同埋北大嶼山嘅。咁呢個隧道咧嘅龍富路迴旋處車流將會有所改變，揸車嘅人士經過要小心啦。咁而家近住龍富路迴旋處一段咧，車多少少。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系咪真系咁易啊？ 嗱，做家务啊嘛。簡單啫，訓練有數啦，我等我考返個 A 返嚟，然後我每日有得收錢幫人接皮，幾勁？ 有冇咁簡單啊？ 由勞工處展翅清潔計劃、香港電台第二台聯手策動，廣播劇《遇見》展翅， 由黃耀祖飾演嘅阿琪，點樣由做家務開始新一個單元嘅故事？ 留意逢星期一下晝3点到5点，黃天怡、方子豪、阿攝三五成群同途展翅。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荣忠、梁鹤熙，晨光出商量。 今日我哋讲下 经典广告，点样可以成为一个经典嘅广告呢？有几种唔同嘅方法嘅。第一就系里面有一啲好容易上口嘅口号或者系对白。另一种就系有一啲令人难忘嘅画面。有时呢啲画面唔一定要好精雕细琢，好靓好靓先至令到啲观众记得。反而可能简简单单、普普通通，甚至乎有点老土，大家都会睇多几睇就会好容易记得㗎喇。有时一个成功入屋嘅广告未必需要话将一件嘅产品不停喺你面前呈现先至为之成功嘅。有唔少嘅例子往往都系拍到好有故事性，甚至乎好有电影感，再配上一首好听嘅广告歌，咁就成功㗎喇。我哋熟悉嘅唔少天王巨星都唱过好多街知巷闻嘅广告歌㗎。你又记得几多首呢？ 好啦，即刻问一个问题先。崔健图同阿梁岳希，而家数三声之后讲一个你哋印象最深嘅经典广告，一二三。 如果太多牛奶味。 就係嗰个、啊 我立即变黑亦得咗。 就係嗰个啊。 係、啊、 点解呢？ 因为那个呢好有趣的，就是呢它是有几个广告连住播的嘛，一定是。跟住就是香港脚发作啦。 跟住然后就再会有个忍者。 唔使用剑嘅。 唔使用剑 嘅。係啦，就唔知点解係成日咁连住，系咪同一间公司嚟嘅呢？ 我唔敢肯定系咪同一间公司，但系应该同一间广告公司。 系咪到而家都仲有噶？ 唔系而家 立即变黑， 立即变黑梗系冇咗啦，因为佢都有啲新版本出咗嚟啦嘛。 唔系啊，但系话咧， 另一间公司嚟噶嘛。 佢都系拍翻咁样嘅款，即系几年前啦，佢都系曾光 Sir 就企中间啦，咁然后后面有两个女仔咁样啦，咁一路睇都系嗰两个噶嘛。跟住后来咧，几年前有人发现后面嗰两个女仔 换咗 啊 嘛， 系啊，但系都系嗰个 setting 咯。 系啊，一个江湖传闻啊，一个江真系江湖传闻啦。我唔敢喺曾光 Sir 前面讲嘅，因为咧传闻佢好唔中意呢个广告啊嘛。点解咧？因为佢话点解呢个？我有一次问佢，点解呢个广告可以播咁多年咧？佢话诶，跟住后边就四个字啦，嗰四个字就系恭喜发财 啦。 因为佢当初签嘅时候冇签年期啊， 哦， 所以佢呢个广告可以无限 就用一世啦，无限 loop 啦。 嗱，反而我想问我嗱，一个用一世嘅广告咧，但系嗰只 product 系咪真系咁受欢迎咧？ 哦，咁呢个真系用过先知啦，我又冇用过，所以我不能置评啊呢一样。 我都冇用过。 嗱，咁啊去到广告啊，喂，崔启彤，点解你会觉得嗰个牛奶味咁吸引呢？ 因为嗰首歌真系好洗脑，同埋我谂嗰阵时即系细个嗰一段时期系比较多时间会坐喺屋企睇电视嘅。咁每次睇电视嘅时候都几乎会听一次嘅，咁你就会好开心咯。 嗱，所以咧每一个人嘅心目中必定有一首经典嘅广告歌。 再加上之前真系访问过韩玛丽。啊 ，Mary 姐， 真系佢啊， 系啊，咁跟住，唔系啊 ，Mary 姐咧，啲人咪将佢改咗做如果睇得韩玛丽咁样嘅，咁啊 Mary 姐又好好，又帮我哋唱，即系做 trailer 嘅时候咧，佢又唔介意一齐玩咁样。 所以每一个人即心目中必定有一首经典嘅广告歌，即系哪怕佢变成正话梁国希讲话啲天王巨星唱嘅又好，又或者只系一啲。搞笑地唱歌嘅也好咧，必定有一隻嘅。 系 我自己印象最深嘅廣告啊，唔好計隻歌咧，我就係當年嗰個綠寶汽水，係咪綠寶汽水？ 係啊係啊，帶俾你清新感受。 唔係啊，再早期啲啦，你哋未出世啦。咁話説有一個 唱 有一個冇歌唱嘅，咁有一個肥仔，咁啊即係著到好似個富二代嗰啲咁樣咧，著曬西裝就一個肥嘅矮仔嚟。咁細路仔梗係矮仔啦嚇。咁跟住咧，佢入去一間。六星酒店当时的很高级的酒店的餐厅里面。 哦，实景来的。 实景来的跟着坐低。后面有一个流晒胡即是有白须的一个这样的叫做管家这样的物体站在后面。跟着就端上一支的绿宝汽水给他喝。跟着他小朋友喝得很开心。然后最后一个镜头就是最经典的。就是那个管家吞了一口口水就好似好想飲，但係冇得飲咁樣。 哦， 就係呢一個鏡頭咧，令到大家印象最深刻。 嗯，呢、這個雖然我自己應該冇親身睇過，但係之後即係啲人講起一啲經典嘅廣告咧，都會有提到呢一個嘅橋段嘅。 啊，我仲諗到有一個啊，就係咧，即係又係類似一個有錢仔咁樣嘅設定嚟㗎，好似就係講嗰個人要燙銀紙啊，奄奄大笑，好似係賣米嘅，賣泰國香米。 David 啊。阿卢大伟啊嘛，系啊，啲银纸咁潮，点使啊？即系嗰个啊嘛， 系啊系啊， 就系佢啦，呢个又系啦，系卖米嘅嗰个， 系 咁丝苗米啊嘛嗰个。 啊，跟住另外仲有一个广告咧，有一啲嘅广告咧，你系睇到嗰个嘅拍广告嘅场景系好想去嘅。咁由于我由细到大都一个沙田友嚟啦，咁所以咧有一个广告咧就特别深印象嘅，就系嗰阵时喺青龙水上乐园拍嘅。 咦，咁好近你喎，其实 系啊，我屋企望到嘅，成日都。咁嗰個我細個好恨去啦，嗰個咩廣告呢？就係賣花生個廣告，就係有國際唱嗰個咧，佢係好多人好開心咁喺個泳池邊嗰度扭下 多多吹嗰個啊嘛， 係啦係啦，咁嗰個就係成日我睇完之後，我都好想同我媽講話，哎呀好想去好想去，因為又有曬嗰啲斜滑梯啊咁樣，好夏日感覺嘅。 嗯，咁另外有一個又係你哋未出世啦，我相信有翻咁上下年紀嘅少年咧，當初睇呢個廣告嘅時候就充滿咗遐想嘅。就是七彩蝦條姐姐，咁、如果你哋記得邊個係七彩蝦條姐姐，即係證明你都係 有翻 咁上年紀 四廿幾噶啦。 你好靚， 嗰位係邊位嚟噶？ 唔知道啊，真係有個靚妹著住嗰件好似跳芭蕾舞咁嘅衫，後面有對翼咁七彩蝦條姐姐出嚟，扯個細路食蝦。 咁係賣蝦條嘅真係哦。 嗱，另外。 另外有一個客人廣告嘅，就係嗰陣時政府嗰啲宣傳片嚟嘅，就叫人哋咧唔好幫襯流動熟食小販。 哦， 嗰、那個我諗你哋都有印象嘅剪牛雜嗰、那個咧，即係開頭就影到啊，好似好好食咁，跟住咧就有個著住件底衫嘅叔叔咧，就擔住口煙，跟住攞把鉸剪剪剪剪，跟住啲煙頭咧就會跌咗落去個兜嘢嗰度。 呢、這個廣告對阿梁可希影響好大啊！ 從此唔食牛雜。 唔係之前咧，佢講原本我哋講有一次講街邊美食嘅，即係嗰啲掃街嘅時候，佢又同我講過呢、這個。广告 啊， 我谂 系啊， 对佢有 好阴 影啊，呢、 這个。 咁你有冇食啊？之后你睇完呢个广告之后，有冇吓到你啊？ 我食鸡蛋仔咯， 就唔食牛杂啦。 乾身啲啊嘛，好似。 不过咧，即系梁国希准备咗只歌啊，喺佢播嗰只歌之前咧。咁我要唱另一隻歌，咁我正話講咗咧，譬如話經典嘅廣告咧，我諗起嗰支汽水咧、 嗯， 經典嘅廣告歌咧，唔知點解我由細到大呢隻歌其實幾難唱。 你想唱黎明啊？ 啊，唔係， 係咪要贏人先要贏自己？ 嗰啲啊已經係後期啦、哦。如果老實講啊，如果以黎明嗰隻，又或者任何天王唱過嗰隻，我諗佢哋自己本人啊都唔夠膽講佢哋嗰隻歌會好過我嚟緊唱嗰隻。 你嚟啦， 係啊， 嚟啦，準備 呢隻好厲害我基本上我懂唱晒添啊，成只歌啫。 咁你咪唱晒，都有时间嘅。 冇机会俾啲 echo 佢。 系广告歌又唔会咁长嘅。 你搞到我而家好紧张。 好紧张，唔使惊。 清唱。 嗱，呢只歌咧就系一个古装嘅画面嚟嘅，即系你谂下一个古装，即系中国古装嘅画面。古有皇太后，佢做乜嘢咧？虚弱正堪忧，良方配妙药，太医展奇谋，千辛与万苦。咩边城解困忧，路经途中风霜劫，流落民间得全漏，就系呢只广告，就系呢只广告歌。嗰阵时系个个僆仔都识唱， 卖药嘅系咪？ 就系啦， 系 即系嗰啲咩保利嘅 B B 嗰啲啊， 唔系啊， 腰神啊， 腰神嗰啲嘢嗰啲药啦，就系嗰啲咁样啦。咁呢只歌咧就系嗰阵时个个僆仔都会唱，所以话个个年青人又好，老年人都好，脑海里边必定有一只广告歌。 咁所以今日梁学希咧准备嗰首广告歌咧，都我谂勾起唔少人嘅回忆嘅。 系啊，要讲翻句，嗨，咁啱嘅。 系啊。 难忘是在那偶遇的当天，偷偷看你红透了面。全是没有意料，竟可有目前，我美梦已出现。含情细诉我心内的爱意，轻轻说句怀里心事。完全是没有意料，竟可有目前，那快乐记心窝，如阳光，你将痴心亮起。我已钟情于你，那份爱灼热我心内。难忘是在那快乐一息间，低声说笑，沉醉浪漫。完全是没有意料，竟可有目前，那快乐记心窝。如阳光，你将痴心亮起，我已钟情于你，那份爱灼热我心内。 冇分大事还是小事，都可以重新细味。晨光第一线，2020年压轴呈现， 在我们身边被遗忘的生活事回顾， 系时候讲一讲啊，在我们身边啊被遗忘的生活回顾。嗱，串流平台嘅剧集咧，可以话系今年啊年头到年尾咧，一定陪住好多人啊去度过寒冷寂寞觉得有啲冻嘅夜晚。 不如今日阿 O 就同大家数一数啊，究竟 Top 10头十位啊，有啲咩剧集咧会成为点击嘅次数最多、最多、最受欢迎嘅咧？由第十位开始讲起啦，就系、是、不容有失啊！嗱，外国咧有奖游戏节目不容有失咧，参加者咧要喺唔同嘅主题嘅房间咧，喺限时入面啊，施展浑身解数啊，跨过障碍，由起点到终点咧，绝对唔可以跌落熔岩嘅。当然嗰个熔岩系假假地嘅熔岩嚟噶啦，不过呢一种咧跳跃式啊或者忍者式嘅考虑反应嘅游戏咧，确系睇到人哋咧心喐喐啊，因为始终喺屋企冇得喐，睇人哋喐其实都几开心啦。第九位啊，路西法啊，唔系路西法效应啊，魔鬼神探出到第五季，点击次数咧高达啊3800万次数啊，果然系厉害啊。第八位方面有太空部队4000万嘅点击啦。第七位好想做一次啊 ，Never Have I Ever 青春故事啊，喜剧好想做一次，讲述一名咧印裔嘅美籍高中生迪薇喺高中一年级嘅生活咧，经历咗好多伤痛啊，一心想做咧校园叱咤风云嘅人物啊，但系屋企人同埋朋友咧纷纷都认为呢个目标遥不可及，究竟系讲啲乜？你睇下就会知道啦。再数落去是雨傘学院第二季啊，咁啊点击嘅次数咧系4300万次数啦，第一季大受欢迎，继续啊加料去到第二集咧依然气势凌厉啊。第五位方面啊有暗衣天使啊，点击系480万次数啦。再数落去，终于到大家都会睇嘅一啲作品，包括有乜嘢咧？呢、这个劲啊！Too Hot to Handle 啊，哇！呢、这个处境嘅剧集或者真人 show 咧，确系受欢迎。再数落去，去到咧，大家都好中意睇佢捉棋啊！明明唔识捉西洋棋，有后翼弃兵啊！6200万嘅点击次数啊！故事发生喺1950年嘅，讲述女主角咧身世悲惨，亦都系一个孤儿嚟噶。逐步咧，因为啊惊人嘅记忆力同埋天分咧，成为天才嘅西洋棋后。第二位嚟到养虎为患，睇呢位朋友点样养老虎啊！6400万嘅观看次数，当然咧入边一定有好多戏剧嘅元素嘅。讲呢一位啊，好有争议性嘅人物啊，公开自己嘅私人动物园，内容咧极其荒诞啊，吸引到咧唔少观众追看。OK， 去到第一位系佢哋啊。佢哋系纸牌屋嚟到第四季咯，6500万嘅点击次数啦。纸牌屋呢个剧集唔知你又有冇追呢？不过都要讲翻句，呢个系串流平台自己公布出嚟嘅数字嘅，入边咧就加入好多 doco 嘅元素啦，或者加入好多剧集嘅元素啦。纯剧集嚟讲咧，其实仲有好多好嘅推介，包括啊大家好喜欢睇嘅《爱的迫降》啦，亦都唔少得咧依家好中意睇嘅《金制之国》啊，《The Sweet Home》等等啦。不过数据如此，究竟边一部剧集又啱你心水呢？回顾2020年啊，你又会揀边一部成为你由头煲到年尾嘅好剧集呢？有机会又同我哋分享一下。 今个礼拜开始咧，我哋都会每一日都会有一啲我哋身边嘅生活事回顾一下嘅，咁日日都唔同嘅，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吓。 嗯， 咁今日咧就讲一下串流平台啊。咁我成日都话点解唔做电影啊？咁电影啊，当然系 O 喺礼拜嘅节目会做啦。 我琴日做咗，对唔住大佬。 系啦，做咗啦。咁 特登留翻俾你 嘅。系啊，咁点解我会拣？因为今年或者无论你系做港产片或港产片更甚啦，同埋外语电影啊，到底有几多部啊？你真系冇乜得回顾啊！ 系啊， 上嘅数量可能五隻手指数晒， 想睇嗰两部都冇得上啦。 系咯、啊， 就是《神奇女侠》同埋《黑寡妇》。 系咁，但系黑寡妇未上啦，《神奇女侠》就喺 台湾嗰度 佢哋上咗啦。 嗯， 咁但系所以最大对我哋生活最大影响，反而系串流平台，而家已经变成我哋生活嘅一部分。 系钟哥都睇好多， 睇好多，睇好多。 数下你嘅 checklist 系乜嘢？睇下我同崔杰同有冇睇过？有睇过我哋就予以和应，挥下手。 如果冇咧， 冇咪话冇咯。 咁当然串流平台都有好多唔同嘅即系品牌啊，而家就好多啊。如果我印象最深或者我真系好推荐大家睇嘅话咧，我就会系推荐嗰、那个香港未有，我都喺外国有啲朋友俾我睇咁样咧。咁、就系嗰个《星战外传》啊，叫做曼达洛人啊 ，Mandalorian。 你有冇听钟哥讲？香港未有，佢、有啲朋友俾佢睇，即系我冇呢啲朋友。 我就睇唔到啦， 睇唔到，但系迟啲会有嘅，迟啲会有嘅。 咩人咯、 啊？曼达洛人啊 ，Mandalorian 系咩啊？你知唔知啊？崔杰同 唔知道，我冇嗰啲 喺 《 沙窝》里边嘅一个角色，《 星球大战》入边啊，其中一个嘅人种， 嗯， 曼达洛人 系啊。呢度咧，佢每诶做咗两个 season 咧，今年就做 season two 啦， 系 咁就每一个 season 得八集，但系一套超级认真嘅制作嚟嘅，好好睇。即係我都話啦，哇，仲好睇過原本喺戲院睇嗰啲 Star Wars。 係。 咁因為喺佢講故事嘅形式嗰方面，係真係捉到啲觀眾嘅心理， 嗯、 即係呢個我都係幾推薦嘅。咁如果你話阿歐就話講咗啦，後翼棄兵啦，即係嗰個N 字頭個捉棋我又中意啦。咁、如果今個季度即係年挨近年尾咧，有好多亞洲又或者香港嘅朋友們特別喜歡嗰幾部啦，《金濟之國》啦， 《 Sweet Home》啦，或者而家追緊我都同大家分享過嗰套《 驅魔面 館》。驅魔面館啦、 我都睇緊啦，已經 係啊， 係咁嗰套《驅魔面館》就搞笑少少啦，對《Sweet Home》就驚嚇少少啦。其實咧我自己今年咧就有一部叫做美劇啦。啊、我真係好覺得 amazing、其實呢你話睇返咁多個數據排行榜啦，以至呢好多受歡迎程度呢，有一部呢就因為佢唔係 N 字頭呢個串流平台、反而係森林嗰個串流平台 A 字頭嗰個串流平台嗰度做呢、叫黑袍糾察隊、The Boys 呢一套呢就係將啲英雄人物呢就全部黑化變成壞人，跟住呢就有另一班嘅朋友仔就對抗呢啲超級英雄，因為嗰啲超級英雄呢就全部都好負面嘅，譬如佢有一個叫做愛國超人呢，嗰、愛國超人呢佢真係諗住原先拯救架飛機嗰啲人嘅，跟住呢拯救得咁上下佢發現救唔到喎，等我全部殺曬佢先咁樣。咁呢個就係 The Boys 嘅荒誕同埋黑化超級英雄，我自己睇嘅時候呢就覺得非常受落，因為我哋傳統睇超級英雄，嘩個個都係嘩好有正義感啊、個個呢都係大愛世界，但原來超級英雄都有搭曬，唔止搭曬咁緊要，佢完整地搭曬，咁、我覺得喔幾、有趣喎、呢個劇本，所以嚟到第二季呢依然係好受歡迎嘅呢、這個 The Boys 咁樣。 所以同你睇得多唔多、即係串流平台。 串流平台都多，但係我諗我睇嗰啲戲同你哋睇嗰啲又好似真係有啲唔同。 即係你而家睇 Emily in Paris 嗰啲。 當然呢個睇啦，係啦，我就已經唔想綁喎呢一套。同埋另外一套呢我好鍾意嘅，但係我唔肯定係今年啦，定可能係上年啦，就係、是、You 已经出咗第二季噶啦嘛，系啦，咁我第一、第二季都系好快睇晒嘅，基本上系我平时睇剧咧就会慢慢追嘅，即系慢慢得闲就睇啲，得闲就睇啲。但系佢咧系我几日里面就已经睇晒嘅，咁啊应该嚟紧会有第三季，我都期待。呢个你有冇睇啊 ？You 即系讲一个比较变态嘅爱情狂嘅，系啦，咁得意嘅地方咧就系佢一路都系用自己嗰、那个心里面嘅对白咧，佢会讲出嚟嘅，即系个旁白系佢自己心里面嘅对白。但是呢他口讲即是那个行为那个对白呢又会讲出来。我觉得那个呈现方式挺得意的。 看来我们三个啲口味都真係好唔同喎、你講嗰個咧，我完全聽都未聽過。 啊、 我幾好肯定，我 安眠書店喎、安眠書店喎、 我就係安眠書店啊，係 啊係啊，聽過啦啩？ 呢個聽過啦。 你講翻中文。 我對唔住對唔住， 因為我嗰 次外國翻嚟， 盡量都係。教晒全部中文噶嘛，系咪先？ 咁最近咧，另外咧就话经常都听人讲啦，系啊。咁因为疫情期间唔系净系香港噶嘛，全世界咁大家就冇得出街啦，戏院又散啦，咁变相咧助长咗串流平台嘅、即系更兴盛啊。 系啊。 咁咧而家真系你睇到翻啲数字咧，全部都过亿嘅，即系外国嗰啲串流平台嘅即系帮衬咗嘅人数咧。咁佢哋嗰个铺已经系大到。佢哋好似變咗一個電視台嘅，即 係 唔係串流平台啦。 講得冇錯，鍾哥，即係題外話插一句咧，你知唔知今年2020年咧，其中一個外國嘅叫做潮語咧，叫咩咧？叫 Netflix and Chill 啊、即係咧，你可能到五六點咧、大家已經要翻屋企啦，因為限聚令啊、隔離啊、食肆唔開啊，跟住咧就會同身邊嘅朋友講：喂，有興趣上我屋企睇其中一個串流平台同埋超下咁樣咯， 係真係啊！ 但係唔好亂咁同女仔講， 係 有隱喻嘅呢、這個 Netflix and Chill 有暗示嘅，係 啊， 有暗示嘅。我特登教鍾哥，你即刻話唔好亂咁同女仔講。 咁即係如果有人同我講呢句， 你可以教鍾哥，但我教啲聽眾。 即係如果有人同我講呢句咧，我就要小心啲啦。 唔係，你要咧反應， 你要開放思想，要開放，正所謂鍾哥係咪先？是 原来系咁样啊！ 系啦，系咪学识咗咧？ 啊，好啦好啦，咁啊学到嘢，唔该晒崔建鹏啊！ 唔该晒阿欧华。好，时间将近嚟到8:58啦，室外气温而家20度，相对湿度64%啊！咁啊，今日天气都系和暖嘅。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2月28日系一年嘅第362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3日。1895年12月28日，卢米埃兄弟喺法国巴黎卡普新大道14号大咖啡馆嘅印度沙龙放映咗《工厂大厦》《喷水的洒水车》等几部电影。呢一日后来被称为公认嘅电影的诞生日。奥古斯塔同路易斯两兄弟出生喺欧洲最大制造摄影感光板嘅家族，亦系电影同埋电影放映机嘅发明人。佢哋以每秒16格拍摄影片，而第一部用呢个规格嘅就系1895年3月拍摄嘅《工厂大门》。佢哋改造美国发明家爱迪生所创造嘅活动电影放映机，将其活动影像能够藉由投影放大，俾更多人能够同时观赏。12月28日出生嘅朋友，对于自己能够完成嘅事充满自信，作风直接而有力，对工作充满拼劲认真，拒绝被不相干嘅琐事干扰，喜欢被人注意。如果你系呢一日出生，镁光灯下嘅生活系咪你追求嘅工作？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电影嘅出现系咪我哋逃避现实嘅开始呢？还是令到我哋觉得现实生活比电影更富戏剧性？ 8: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最后召集，最后召集啦！日常8:30有奖游戏31奖知识， 今晚终极决赛终于展开。经过4个星期嘅激烈比拼，四位31达人已经顺利诞生。今晚佢哋就要用知识一较高下，争夺冠军宝座，赢取终极大奖。 斗睇得多，斗知得多。 今晚一齐目击冠军嘅诞生。 日常8:30，31奖知识，港台电视31。 老婆，是时候执执佢咯。 你讲咩啊？个女喺度噶。 妈妈，我都觉得你要执执。 咪系咯，又残又旧，披晒口啦。 我就嚟长你哋个嘴啊，把口好啲得唔得啊？ 哎呀，爸爸系讲紧屋企啲电线啊，咁旧好危险噶，要定期搵人维修啊。 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 办公室场地企企理理，开工就一定安全又精神爽利。 踏入即将踏入2021年啊，投资者咧应该点去部署咧？传奇嘅基金经理啊，彼得林奇咧就建议投资者，如果只能够追踪一项嘅指标嘅话咧，追踪盈利表现啦，咁样究竟有啲咩股份啊，可以喺下年追踪 盈利表現咧，就係能源概念股啦咁樣。咁啊嚟到咧2020年啦，仲有3.5嘅交易日啦，咁啊係時候諗下部署下年2021年啊，究竟有啲咩持倉嘅變化咧？ 想一家大細都咁合拍， 聽實神光第一線， 林慧主理， 親子百分百。 今朝早嘅亲子百分百咧，就请嚟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郑宝君 Jamie， 早晨啦、 啊！早晨啊，林慧。 嗱，我哋今次呢一集咧就系2020年嘅最后一集亲子百分百咯，大家咧都会喺度谂啦，啊，有冇啲乜嘢嘅旧习惯咧，可能要下一年咧就唔好再做，又或者有啲新目标咧都需要定立。 系啊，西方人都好兴喺新嘅一年就会有新嘅目标定俾自己啦。啊，我咧今年有个新啲嘅目标都想俾自己试下嘅，你估下系咩啊？ 唔通系同小朋友相处之道有嘢要改变？ 当然啦，每永远都有进步嘅空间噶啦。今年我想试下改下，当如果我同我先生对小朋友行为上有啲我哋唔认同嘅地方嘅时候、啊、到底可以处理嘅手法上面会唔会可以有啲新嘅观点、新嘅角度试下呢？ 咁首先要探讨嘅咧就系原本你哋嘅相处同埋沟通系点样嘅咧？ 我谂其实同好多嘅伴侣一样啦，有大部分嘅时间咧，其实我哋亲子嘅原则其实系好相近嘅，咁但系都总有啲时间少不免系会有一啲冲突或者有啲睇唔顺眼嘅地方噶嘛。 嗯哼， 你有冇试过啊？ 一定有啦，因为本身我自己同我先生咧个成长背景都好唔一样，咁成日都话啦，教小朋友嗰一套咧都系源自于你嘅上一代点样培育你噶嘛。咁当然两个唔同背景嘅人谂法啊、观点角度，甚至乎表达方式都好唔一样啦。 是啊，所以其实我当处理一些你们不认同的行为上边有冲突的时候，或者有不认同对方的时候，其实才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来的。但是成日都说，喂，那不通在小朋友面前嗌交咩？那梗不得啦。 但是如果见到，诶，可能他的处理方法你真的很不认同的时候，又应该怎么做呢？ 我想第一件事都要提自己，就是我们都是成日都说冷静翻个人先。但是另外一件事就是讲紧啊，我们试下在对方的出发点度看一看，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先？他总有他的原因去要这样做的。那在我们看不顺眼发火之前，不如叫自己都静一静，咦，他做什么事要这样做呢？ 咁如果万一知道咗之后，但系你又觉得可能有其他嘅解决方法，系咪都应该唔好兜口兜面咁样话？喂，你咁样好似唔系几好咁咧？ 我谂其实又好难一刀切话好定唔好嘅做法嘅。第一样嘢就千祈唔可以俾小朋友睇到就系、是、啊有一个松啲，有一个紧啲、因为小朋友咧其实好识睇大人嘅眉头眼额嘅，佢哋好识得去知道啊可能爸爸松啲，所以我去捋爸爸啦。咁結果呢個衝突或者夫婦之間嘅衝突呢就會越嚟越多㗎啦。咁反而就係、是、啊當你見到爸爸嘅處理手法或者對方嘅處理手法未必係你想象中咁樣嘅時候，都可能唔好出聲住。等事件完結咗，即係夫婦兩夫婦之間或者伴侶之間可以坐定定傾返嘅時候，心平氣和去講，喂，其實你咁樣做我有啲唔係幾同意喎。點解呢？即係你可以再解釋返自己個原則或者自己嘅諗法。亦都喺嗰個時候呢可以細心聽下啊對方點解一開始會有呢個諗法呢，佢個動機係乜嘢呢，佢自己本身最想處理嘅局面係乜嘢呢。有啲时候父母系最想先处理小朋友嘅情绪嘅，可能喺大庭广众小朋友比较嘈吵嘅时候，佢哋第一时间就安抚咗小朋友先啦，俾咗佢要嘅嘢佢翻去先算啦。咁呢个可能都系佢嘅原因之一嚟嘅。 系，所以其实咧，往往咧处理呢啲小朋友之间嘅一啲冲突咧，除咗话安抚小朋友或者了解小朋友嗰个情绪啊同埋谂法之外咧，其实反而系你嘅另一半咧嗰、那个嘅谂法啊出发点咧，都系另一个需要关注同埋理解嘅一啲要梳理嘅一啲问题嚟嘅咯。 是啊，同埋其实唔可以系去到当有即系大家意见不合嘅时候先至去处理嘅。如果夫妇之间或者伴侣之间可以有沟通，即系有定一定嘅沟通，大家有互相嘅信任嘅时候咧，呢啲局面反而会嚟得容易处理嘅。往往我哋见到咧嗰啲冲突咧，其实唔系冲突本身嘅，而系背后可能大家有啲原则性啊或者价值观上面嘅唔同。咁嗰啲嘢咧，其实真系需要可能系一个比较深入嘅讨论啦。 咁但系呢一啲冲突咧，可能就真系要私底下解决啦。 哦，咁当然啦，咁亦都可以有个方法，都系大家心平气和嘅时候去倾定，喺一啲公众场所，当小朋友有一啲大家都觉得唔理想，即系唔喜欢你哋即系大人唔喜欢嘅行为嘅时候， 边一个负责去处理，大家有一个分工嘅时候咧，另外一个方面都要即系遵守翻呢个协议制，你去处理，就算唔同意，我都要知道我翻屋企先讨论呢一个情况嘅。咁大家去互相尊重大家嘅做法，其实都系可以嘅，即系大家事先有一个共识，就系小朋友嘅行为我可以点样处理在先。咁就會容易處理好多啦。 係，咁所以咧，其實講到底咧，自己都係要好清晰咁樣，同埋好冷靜咁樣去面對每一次嘅呢啲事件啦。所以知道日常生活裏面咧，可能有各式各樣嘅意見分歧，又或者有各式各樣嘅問題咧，係真係去到發生嘅時候先至會衍生出嚟噶嘛。 係啊，其實就但係我哋最想嘅係保持個關係啊嘛，因為永遠都係有個關係喺度，事情先至有意義噶嘛。所以我哋可以嗌交，我哋可以有意見不合。但是我哋唔伤害对方，我哋系对事不对人嘅。 系咁啊，所以呢一种态度咧，亦都希望喺小朋友成长里边咧，见到原来爸爸妈妈嘅相处都系咁嘅，会去沟通，会去讲道理，会去理解对方嘅。其实无疑都系对于佢嘅一种教育咯。 其实系噶，以身作则，身教永永远远都系好过言教好多好多倍噶。 嗯，我谂亦都系佢哋最容易明白到同埋感受到嘅一个方法嚟嘅。 系啊，气氛家庭气氛好啲，小朋友嘅成长其实亦都会轻松。愉快啲嘅。 嗯，好啦，今朝早讲住咁多先，再一次唔该晒 Jamie。 唔使客气，咁啊祝大家新嘅一年新年进步啦。 好啦，唔该晒，拜拜。 他很严厉，包空卖艺，懂得下跪。他的智慧走出国际 ，EQ 废，偏偏幸运升职受惠，不外乎雌激素自然捍卫。无心耻笑别人身体，无心广播不过经济，他会当真要有美德。他的语气收收搭搭，声声作态。他的爱语千千万万，轰轰烈烈，风风雨雨，是是非非，水深个女人，朝朝暮暮，吵吵闹闹，不外乎雌激素突然放大，人生险恶未能松懈，无心耻笑念头不坏。只会也许需要积口得守住秘密。 早晨时间9:14，听日有邓小孝嘅 Mean 啊，室外气温而家22度，相对湿度57%。 我系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小白同埋阿 O， 早晨啊，阿 O， 早晨啊，小白，早晨 Kitty， 喂，今日讲下呢一个啊，其实近排咧，小弟咧都练习紧呢个轻断食啦，咁样啊，希望可以瘦一啲啦，减下磅， 喂，你成效好好喎， 系啊，我见好多听众咧睇到啲片或者啲相咧，就话哦，瘦咗好多， 系啊，忍唔住赞你，个个都 通常冇乜嘢赞嗰啲，冇乜才华嗰啲人就话，喂，你瘦咗， 唔系，其实系赞完你啲才华，唔知再赞咩，就由内到外再到翻内。 我喺拍档年尾真系卖大包啊，做下小弟。喂，不过咧今日咧睇到一个日本节目咧，原来发现咧未必需要你话减肥啊、做运动啊、断食啊，有一样嘢都几有趣，就系咧原来有一个叫做3日嘅心算计算减肥法啊，即系你用心算，即系呢3日之内你 set 咗啦，即系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啦，你唔用计数机计数，你每条数。都用心算去计，研究嘅结果出嚟咧，就系只要用3日咧，成功消耗到嘅卡路里咧。 極速減咗 1.8 公斤。 每一日計幾耐先？有冇話即係計一條數啊？定計100條數？ 喂，同埋有冇咁多數計啊？ 我有啊。你有？如果你我呢幾個鐘全部都係計緊嗰啲時間㗎嘛？我日日都心算嘅，唔怪之我唔肥啦。 咦？唔怪之我咁肥啦！我一計呢啲攤邊，我就開個 app 出嚟計。 我係你開 app 計。 我開個 app 㗎。 就係減數嚟啫。 唔 係 咁啊，六進制麻煩啊嘛，一陣計錯數係咪？ 係啊。我都驚計錯㗎，嗱，可能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唔知我哋即係喂加減數，點解啊小白要開個 app 啊 ，Kitty 又唔需要啊？其實咧，我哋係計緊嗰六十秒啊，一個整點係六十秒啦。咁你即係。即係正常係即係， 其實我哋都唔係整點，我哋係54秒。 係啊係啊， 即係我哋通常 唔使咁 true 嘅， 我哋係要嘅。 咁我哋就嘟嘟嘟嘟嘟錄下啊嘛，係咪先？唔係咁，既然講開啦，咪講得清楚啲俾聽眾聽咯。 我咁樣講都係唔係唔清楚，我只不過想簡單啲講啫。點不知你哋講到咁專業，咁冇辦法啦。咁好啦，咁不如我又講翻呢一個日本嘅。心算 减肥 法啦，喂，原来真系节目指出咧，动脑筋去减肥嘅原理咧，就系咧脑部嘅额叶前部啊嘅前额叶皮质咧，系大脑嘅指令同埋管理嘅中枢嚟嘅，咁啊，属于咧掌管思考力啦、创作性啦同埋知识嘅生产部位，咁啊，据专家咧去讲咧，话如果你多啲用呢一个部位咧，可以燃烧能量啦。咁所以咧，节目就请咗一啲 artist 朋友去做一个测试，就咧每一日咧每一条数都要用心算嚟计，唔可以揿计数机咁样。结果咧三日过去了咧，即系纯粹每一条数，你日常生活都有好多数要计啦。譬如你去超级市场咁样，咁譬如你买士多啤梨、苹果橙咁样咁。三樣加埋究竟係幾多錢呢？咁、有權係嗰個店員會嘟錯㗎嘛。係、其實成日都嘟錯㗎。我想。 因為有時可能你買兩件平啲呢，佢又冇嘟到 㗎嘛。係啊，我發現成日都有嘟錯。我已經係嗰啲粗枝大葉人嚟㗎啦。我咁粗心大意都俾我發現佢嘟錯，即係證明好錯啦，係咪先嘟得？咁你又知道佢負責嘟嘅啫嘛，佢唔係嗰啲小商店嗰啲心諗住啊，你俾500蚊我咧，我找翻20蚊俾你先，我懶係扮嘢找錯錢先，因為其實唔會落佢自己袋噶嘛，佢嘟錯咁樣，咁所以就即係我自己都用心算，其實都用得多噶。不過你話當然依家有一個智能電話嘅年代咧，其實咧我哋計數咧好多時都係靠電話，尤其是。计啲大数啦，嗱，好简单，考你一条题目，譬如咧，你哋去到时装店啦，突然间咧，哇，今日咧六折优惠啊，咁样啦，咁啊，500蚊件衫，六折即系几多钱咧？ 300蚊咯， 系啊， 好嘢喎，咁如果499蚊件衫，六折又几多钱啊？ 咁我都系当300 噶， 嗱，你冇得当啦，嗱，你一当咧就冇咗嗰个减肥嘅功效， 哦， 你要 exactly。計到499蚊，跟住六折究竟係幾多咧？ 即係越難咧，可能你消耗嗰個卡路里就越多。 咁你攞埋嗰啲咩份母啊？ 499乘0.6係幾多？其實我都計唔到，其實我都計唔到。 等我即刻開嚟啦先。 幾毫子㗎咋？ 鐘哥好努力撳緊手機，我以為佢好努力。 299.4， 係咯，爭6毫子啊，應該 係。你依家自己事後好明 白？唔係啊，我頭先喺度自己口噏。你再問啦，你再問， 再問多一次係嘛？唔問啊！ 喂，嗱，你咁講， 你嘅身邊人問你啦，陀拉數 係咪？喂，嗱，你講到呢個減肥咧，我都有一個係幾科學嘅，最近睇咗，就係佢話原來靠一塊梳打餅咧，就可以知道你本身係偏肥啊，容易肥嘅體質啦，定係容易瘦嘅體質？ 咁神奇， 因為咧，好可能你用完阿 O 頭先提議嗰個即心算減肥法，都發現咦，點解我 O 瘦咗咁多？但小白都唔瘦嘅， 系咯， 佢已经计啲好难嘅数噶咯， 因为佢细个系奥数队嗰啲，嗰啲珠心算揈晒手， 系嗰啲手指同埋只眼系咁转啊嘛， 好简单，根本就难到佢，亦都唔需要用佢嘅脑，所以佢咪减唔到肥咯， 唔系， 可能都系咁，即系 有可能系嘅， 系 啦， 系啦， 因为太简单啦，消耗唔到，但系亦都有可能佢本身咧就系偏肥嘅，容易胖嘅体质啊，咁最近咧就话有喺一个日本嘅节目。又是有一个梳打饼的测试方法，看看你们相不相信，他就说有一个医学博士的研究 究咧，就话梳打饼就可以测试到自己系咪易拌嘅体质。咁佢话咧就系将块梳打饼你食啦，食落肚30秒之内，你系感受到，嗱嗱，你要用原味嘅梳打饼啦，即系你冇加入葱蒜啊、芝士啊咁嗰只啦，你用原味嘅梳打饼，食咗30秒之内咧，你感受到甜味嘅人咧。原来佢就系较冇咁容易肥嘅，咁但系如果你用咗30秒以上嘅时间，先 feel 到，咦，嗰块梳打饼甜甜地，咁咧就系比较易肥嘅体质啦。咁，咁佢个原理系咩呢？就系、是、关键喺嗰个口水里面嗰个淀粉酶嘅含量高低。佢话易肥嘅人咧，嗰、那个口水里面嘅淀粉酶含量较低啊，咁啊好慢咧，先至会分解到呢个梳打饼里面嘅淀粉，咁所以佢就相对咧需要长啲嘅时间，先 feel 到个梳打饼嘅甜味。 哦，系咪噶？我一食梳打饼，我就觉得佢甜噶咯。 咁你咪瘦咯。 但我都仲肥肥地喎。 我觉得你好 fit。 你哇！你真系年尾嘅时候系咁派跑喎、啊， 因为俾你只脚好翻啦，你直情六嚿腹肌出晒嚟啦。 唔系、啊， 其实你冇见过小白着贴身衫啫嘛，我估可能有啊。佢之前操到咁 fit， 吓死之前嘅事啦。九月尾之后边有操过啊？系咪？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咧呢两个实验可以一起做嘅，就系、是、首先食咗块梳打饼先。 再計數， 再計數，其實咧，阿歐講嗰個計數方法咧，有好多嗰啲叫做科學家成日用腦嗰啲博士啊，佢哋咧個身形其實都 OK 嘅。 咁嗰啲數學家全部都好瘦咯。 又有人咧做過呢啲研究，佢就話到 啲數學家好似全部都爆炸頭 啊！真係 顯得瘦啲啊！ 佢哋話到咧，原來因為嗰啲嘅教授佢哋有太多嘢要推算啊。咁即係頭先阿歐講嗰咩前額嗰個位咧，成日都會錄成日都會用到。即係你除咗計數之外咧，其實你個腦咧成日喺度轉嘅時候咧，都會消耗過分嘅卡路里。所以有啲人咧，佢哋一用完個腦啦，或者考完試之後咧。他们会 瘦晒阴公， 所以你 出到考场之后，你做咩咁瘦啊？ 阴公咯， 我啱啱考咗3个钟头， 搵翻啲补品食一食先。 早晨啊 ，Kason！ 早晨 ，Kason！ 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今日夜晚港台31，我哋有啲咩睇啊？ 不如我想问一下两位啊，你哋有冇跳舞嘅习惯？ 有啊 ，Kitty 应该有啦。 系啊， 啊 Kitty 系嗰啲爵士舞系嘛？ 都有爵士舞、现代舞嗰啲咯。 系啊，现代舞咧，我哋以前就即系嗰啲大学里边咧，啲男仔跳现代舞咧，我哋就觉得好奇怪嘅。 系 啊，啲爵士舞有。 又唔明點解嗰啲叫爵士舞 ？Jazz 嗰種 moody 嘅感覺係咪應該係？ 唔係嘅，其實都好似現代舞咁樣嘅啫，我都分唔到咁樣。 係咯，點解？ 咁但係咧，阿小白你又可以做一樣嘢咧，就係、是、做呢個跳舞老師啊。 是咩？ 系啊。 点样做好啊？我 系你讲日文就得噶啦，系咪先？ 系 喎、啊。即系你最叻就系对住嗰啲姨姨讲啊，卡哇伊呢？ 卡哇伊咁样。系、 哦。即系睇下你想唔想努力系嘛？ 系啊，睇下你想唔想努力啦。咁但系个问题咧，今晚八点铿锵集咧就讲下啦。嗱，因为咧呢个跳舞群组系目前香港最大嘅感染群组啊吓。咁、嗯、累计咧感染咗超过730人啊。搞到咧就係觸發咗第四波疫情啦。咁今集嘅鏗鏘集咧就會咧揾下啲伴舞者身邊嘅大舞老師、 oh. 啊，佢哋咧喺維持生計啊同埋呢個業感染風險嘅底下咧已經好慘噶啦。而家咧仲面對醜聞添啊， mm. 即係嗰一竹篙咧扮曬成。 系啊， 真 系， 唔系成村啊，成个镇咁多人啊，真系。 嗯，系啦，咁大家留意一下 咧，大家就要留意一下啦。咁亦都系睇下可唔可以藉住呢一个访问啦，洗咁少少底先啦。好啦，咁跟住咧去到日常八点半啊，咁啊泰山咧呢、這个搵鱼泰山咧又同大家搵下咧各地嘅素食文化。 嗯， 今次咧就搵嚟咧，可能你会几熟悉嘅。如果你屋企有请印尼姐姐嘅话， 哦， 你问小白啦，佢净系印尼人啦， 系啊，华侨啫。 阿小白，你抽完。屋企成日有一大桶嘅蝦片咁樣做咯、 我尋日先食完蝦片啫，你又真係講得啱喎。 Andy 會炸蝦片㗎。 尋日食嗰啲除咗蝦片之外咧，仲係炸嗰啲炸魚片，即係同蝦片一樣嘅，不過就一條條好似蛇餅咁嘅樣，但係就魚味嘅。 所以我嗰陣時去印尼大領事館嗰度咧食早餐啊拍嘢咧，咁佢哋咧擺好曬嘢之後咧。嘣咁样成个咧好大嘅胶箱咧，原来就系嗰啲炸好嘅虾片啊！ 诶、我屋企又系攞胶箱制住 嘅呢样嘢，原来咁。但系今日咧要介绍一样嘢咧，唔知阿小白你有冇食过啦？天贝啊！ 天贝啊， 系啦，只贝壳个贝啊，咁样啊，天贝咧，原来咧又叫黄豆饼啊，咁、今次阿泰山咧就会做出有印尼风味嘅素菜， 咁可能食过，你讲黄豆饼我就应该食过啦， 系嘛？ 天贝我真系第一次听， 系啦，咁啊，另外有一个咧就系、是、一讲起佢咧，亦都会谂起一个美食嘅，就是、墨西哥啦。 嗯， 咁通常即係一般咧，我哋就墨西哥梗係食下啲嘅 nachos 啊， 係啊，咁、但係咧有一樣嘢就係墨西哥包啦嚇，咁就好少食到嘅而家，咁、但係今晚點解要講墨西哥咧？一齊闖天下，型男型女咧，就喺晚上九點半嘅時候咧，型男 Simon 咧就會去到墨西哥啊，咁、墨西哥咧第一咧佢就會去到呢個美國同墨西哥接壤嘅邊境嗰度啦，就睇下同埋訪問一下一啲咧準備。即係一啱時機咧，就會逃去美國嗰度咧，追尋美國夢嘅即係 ready 非法入境者。 嗰啲墨西哥人啊， 係啦，咁啊好少會掉翻轉頭嘅，除非係即係要逃走嘅啫嚇。係 啦係啦。 好啦，咁另外咧，佢亦都會咧去到睇下嗰啲特種部隊啊，點樣同嗰啲咧配備精良嘅毒販咧鬥智鬥力喎、都幾危險㗎。 好睇好睇。 咁啊，跟住咧就會去到咧呢、這個瑪雅嘅古文明啊，咁啊揾下咧呢個蘭卡洞嘅瑪雅人，佢一直咧就深居喺呢個森林嘅，點、樣去到同呢一個大自然和平共處咧？咁亦都去睇下啦。咁、去到晚上11点咧，午夜廣場之內有嘅傾咧，就會講真係考科技啊！究竟科技咧對人係好係壞咧？你一話係冇好壞之分，視乎使用者點用咧？今晚又會討論下噶。 好，唔該，嘉晨， 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九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12名涉嫌偷渡被扣押在深圳的港人，其中10人的案件下午在深圳盐田法院开审。另外2名被捕时未满18岁的港人，盐田检察院择日举行听证会作决定。今朝盐田法院外守卫森严，法院对出的行人路围起大约2米高的水马，法院外的公告栏和宣传栏都在水马范围内。有路牌标示住道路封闭、行人绕行的字句，法院入口有警员驻守。 法院旁边的盐田会堂行人路对出亦都放置栏杆，不准行人进入，亦有武警车戒备。民主党副主席、立法会前议员林卓廷在社交网页表示，今朝被廉政公署人员上门拘捕，被指涉及披露七二一旺角站，被指是涉及披露七二一元朗站事件就调查人士的身份资料，会被带往北角廉署总部，下午两点半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政府保就业计划上个月结束，外界忧虑企业将更加会难挨。商务局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他认为单靠直接支援未必能够完全避免冲击，当局会继续和业界商讨，研究为现有基金拆墙松绑，以缩短时间，提早垫资。被问到政府会不会考虑为中小企担保，向银行争取免息贷款，邱腾华说需要考虑政府的财政负担，重申当局已经推出百分百担保特惠贷款，提供低息贷款，首年容许还息不还本。至今超过24400间企业申请，借贷额涉及大约380亿元，仍然有120亿元结余可作百分百担保。另外，邱腾华表示，疫情下两大主题公园面对好大财政困难，当局正研究海洋公园重组方案，希望明年初公布。韩联社报道，南韩确认首宗来自英国的变种新型冠状病毒个案。南韩过去一日新增808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再多11名患者死亡，累积57680人确诊，819人死亡。南韩连续两日的单日新增病例维持在1000宗以下。报道话，可能和圣诞假期检测量减少有关，难以断言疫情有所好转。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渐转清劲。展望听日日间仍然和暖，星期三显著转冷，随即同元旦气温降至8度左右。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14点，升28点，成交金额117亿。成交金额是118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97点，升不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15点，跌1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38.5跌17.5，阿里巴巴217.4跌10.8，美团272.2是跌7元，小米集团33.05升6毫，信义光能19.08跌3毫。启明医疗82.75升5.75，京东健康150元跌14.5，瑞丽医美新上市报4.45，中移动45.65系升个二，友邦保险91.9升1元。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3，日元103.58，瑞士法郎0.89，加元1.285，人民币6.534，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22，澳元对美元0.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12。日经平均指数报26725点，升68点。港金现价报1753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4.21美元。卖出1894.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告士打道啦。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跟住景隆街啦，因为有渠盖下陷嘅，咁而家第四线需要封闭，咁但系就冇造成挤塞，经过小心啲。就系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跟住景隆街嘅第四线，因为渠盖下陷，咁而家封闭，经过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和斜村。咁屯门赤立角隧道就已经是通车，六条的龙运巴士路线将 將會是改經屯赤隧道，亦都會是停靠屯赤隧道巴士的轉乘站的。受影響的巴士路線將是不會再途經青嶼幹線。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屯赤隧道入口方向機場和東區走廊柯達大廈方向柴灣。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说为主题， 让学院的青年学生发挥其创造力。 修读珠宝设计及科技的学生 ，Hello， 我是万晴啊。作品是音乐说着海里的故事，概念是来自 Beyond 的海阔天空来做灵感，运用了海螺作为设计，无论去到哪度，只要海螺放在耳边，就可以听到海浪的声音。 十大中文金曲，结合青年展示无限创意。 ithk.hk 网页展出 青年创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一路跑步一路放屁呢？你会唔会幻想自己放多两个屁可以跑快啲呢？当然唔会啦，跑步嘅时候放屁系好正常嘅现象。因为人在进食之后，由于消化道菌群的作用，产生了较多的气体，这些气体随着肠的蠕动向下运行，由肛门排出。当人在跑步的时候，会加快我们新陈代谢，促进肠道蠕动，所以放屁的几率就会比平时多咯。如果你现在跑紧步的话，一边看着条路跑，一路跟我们一起听多样东西，旁下身。 神光 Monica， 嚟到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已经拨通咗阿彭太喺度啦。早晨，彭太。 系，早晨。 你好啊，咁啊，今日朝头早啊，拨咗晨光 Morning Call 咯，有啲乜嘢特别嘅祝福咧？想同边一位朋友亲戚讲？ 有啊，首先我同我妈讲先啦。 嗯。 我话阿妈，你嗰次真系闹到我都唔知点算好咯，希望你咧。身体健康平平安咯， 即系同妈妈有啲嗌霎咁啊，都同妈妈。 佢成日都系咁噶。 我唔系佢关心你啫，知唔知道？好啦，嗱，同妈妈讲完啦，仲有啲咩同其他人讲咧？ 莹莹啊，莹莹好细个，系人哋个女嚟嘅。 嗯， 佢就25号生日。 哦，过咗啦，啱圣诞节，过咗咯，咁啊，同佢补足生日，讲翻句生日快乐啦，系嘛？ 系啦。 嗯。 希望佢勤力啲翻工啦，赚多啲钱啦，唔好成日觉得阿妈系锡佢嘅。系仲多过锡我， 要话俾佢听，其实阿妈好公平嘅，系唔系？ 系啦， 个个都锡嘅，系啦。喂，有啲乜嘢嘅歌曲咧？吓、啊，想点俾妈妈听，同点俾莹莹听啊？ 华丽舞台。 好啦，多谢晒你嘅电话，彭太，多谢晒你。 OK， 拜拜。 这一刻，让我使你血脉快，沉寂中来让星空铺满华丽。这一刻，让我饰演美丽。 慢慢去威。无休止的心巴舞，这一束骄傲，齐把冰封都端进了玉露。谁会跳舞？你我也会似弹弓，别懵懵懂，给彼此身体发功。让我与你相拥，用分手彼此痛，带动着热闹热情和热烘。这一刻，让我使你血脉沸，沉寂中来让星空铺满华丽。这一刻，让我饰演美丽魔鬼遇上帝，此生此生就不枉你为我着迷。 今天你有冇听到呢首歌咧？好想 pose。 我有， 即系谂起个游戏系点样玩。 系啊，我哋都转两个圈啦，崔健同头先。 咁啊，除咗咧听住呢首歌去跳舞之外咧，其实而家仲可以打电话嚟嘅。 系啊，1872388啦。嗱，其实咧就有唔少个空缺啦，我留好多良辰吉日咧，大家就可以咧点唱嘅，藉住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啦。咁本身咧星期三预约咗有 Emily 啊，但我哋联络唔到啊。咁、如果 Emily 听到我哋嘅呼吁咧，可以打多次嚟1872388啊吓。咁其他朋友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啦，晨光 Morning Call 好多嘅用途都可以嘅，生日点唱啦、分享啦，祝福好多好多嘢咧，都可以自己亲口讲出嚟啊！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食咗几日圣诞大餐，我谂应该唔系得我一个觉得自己食到饱饱滞滞啩。最惨系真系好似生多咗个赘肉出嚟咁，所以今日嘅吹神厨房不如就同大家一齐食清啲，整个黑醋蜜糖水耕菜沙律啦！ 正喎、水耕菜，一听到就知道系 organic， 系啊，系咪觉得好 fresh 啊？即刻系啦，因为最近咧即系认识啊，系、Green Monday， 即系你真系啱啦。喂，因为咧真系呢几日啦，我相信大家都会食好多即系圣诞节应节嘅食品啦，鸡、又好，牛又好。咁我见到好多朋友咧都真系大鱼大肉嘅， 系。 但系你食得几日咧， 系 觉得漏嘅。 真系啊， 我唔知道诶，中意食肉嘅朋友系咪啦？我本身就唔系特别中意。食肉嘅，咁但系冇办法，你啲屋企人话食咁，咁梗系一齐食啦。 同埋简单啲啊，打边炉咧，即系你可以将啲边炉嘅食材咧直接送嚟你屋企啊。咁你菜都唔使洗，咁咪自己两口子又好，四口子又好，咁咪自己喺度霎下霎下咁样咯。 但系打边炉真系会比起平时食得多咗好多嘢， 会啊， 你唔觉唔觉又觉得一粒一粒咁样咧， 系啊， 系啦， 嗰啲枝竹又好，腐竹又好，仲有嗰啲响铃啊， 系啊， 响铃你食晒成包都唔～饱噶嘛，因为咁跟住，所 以 系啊，跟住你就决定食晒成包咯，就系咁简单啫嘛，同埋唔留得啊，即 系 你打开依家嗰啲响铃咧，咪一盒咁样嘅，你一打开咗啦。咁佢會疏氣㗎嘛，跟住你整得兩整，唉、算啦， 又唔好嘥啦， 堆多嚿啦， 最正係咩咧？而家夾埋紫菜咧，更加好食。 係咩？我冇食過呢個版本。 響鈴夾紫菜喎、 啊。係咩？ 係 新食法嚟㗎。 我唔新食法，你睇下鐘哥喺度 fair 啦，佢 OK 啦、 因為佢唔係邊爐嘅愛好者啊。 係咯，咪但係呢個正啊， 係啊。OK， 買包俾你翻屋企打。 講翻你嗰個水耕菜先。 沙律係啊，咁我見大家對上個禮拜都食得咁 heavy。嚟讲咧，不如食翻清少少啦，食整个沙律。咁我其实都唔一定要跟我啲材料嘅，只不过系一个谂法嚟嘅啫。即系大家可以调味嘅时候咧，我自己就中意用黑醋，就开胃啲啦。 哦、 但系黑醋之余咧，就加少少蜜糖，咁跟住你就可以调翻嗰个酸味啊。咁、你就会觉得啊，开胃之余又甜甜地。 睇嚟你都怕酸，定还是你买嗰支意大利黑醋比较酸一啲？ 我系本身唔中意食酸嘢， 系啦， 系细个直头，譬如咕噜肉啊嗰啲，我都唔。 因为我有少少奇怪，因为你食黑醋就系想要佢嗰阵 酸味， 酸味咯，系啊， 但系好寡啊！如果净系得阵酸味同埋啲菜，咁啊，当然啦，你都会落少少盐去调味啦，黑椒啦咁样。咁但系我咧喺面咧加翻少少蜜糖捞匀佢咧，喺酸之余间唔少会食到少少蜜糖嘅甜味咧，系正嘅。咁我自己咧就用咗一啲好新鲜嘅水耕菜啦，咁系本地农场嘅，咁亦都觉得哇，真系好 fresh 啊！嗰种 好似啱啱摘落嚟咁样，系 啊，真系。 水汪汪咁样啊！咁跟住落咗少少车厘茄啦，咁啊，另外咧我就中意沙律咧就加少少 nuts 落去嘅，咁啊睇下我屋企有啲咩啦。咁有时咧我就会揼碎啲果仁就撒喺面，咁除咗个样好睇啲之外咧，食落去嘅时候又香啲。咁啊，譬如有花生，你又可以即系剥啲花生咁样渗喺面咁样咁啊，最后我就加咗少少烟肉碎，系啦，就咁，其实就都几，我觉得几好食嘅呢一种。 近年咧都好流行啊，食翻啲本地菜。 系啊， 我有阵时即系譬如礼拜六日嘅时候冇嘢做，行下街市啦，都有一两档咧系真系净系挂名系话卖本地嘅呢个农产品咁样咯。即系咁，佢个铺头又冇乜嘢卖噶啦，即系因为唔系量产噶嘛。讲真啦，香港有几多农地，大家心知肚明啦。如果佢同你讲，好多好似平时菜档咁样，菜又有好多好多俾你拣，南瓜又好多好多俾你拣咧，你又觉得未必系真，佢系得几嚿嘢卖嘅啫，成间铺头。不过你又觉得啊，好似 好精咁样系嘛？ 系啦，个感觉又好似啊，本地嘢又好似好啲咁样咯。 嗱，咁好处咁可能大家都会知道哦，咁一定减少咗个碳排放先啦，你唔使坐飞机啊，或者好多运输咁样过嚟，咁啊即刻同埋咧，你因为嗰个路程近啊嘛，即系你即刻种完摘咗，咁运去菜市场都快啲啦。咁所以就新鲜咁样咯，同埋你人大咗咧，真系会觉得你食得多不如食得精咯。 讲得冇错啊。 所以即系如果你上个礼拜都食得大咗嘅，咁而家想食翻少啲咧，就食翻清啲，整个沙律嚟试下啦。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今年21岁嚟自美国亚特兰大嘅 rapper Lil Nas X 咧，凭住 Old Town Road 而走红啊！亦都有呢一首新歌咧，啱晒近排咧，即系放假嘅日子听啊 ！Lil Nas X Holiday。 Hey, it's a holiday. I got foes on foes and they out of control, yo. Hey, it's another way. All my hit does on go and I hope that you know it. I can't even close my eyes and I don't know why. Guess I don't like surprises. I can't even stay away from the game that I play. They gon' know us today, yo. Hey.Can I pop this? You tried to put me in a bubble, but I popped it. Switch the genre on you, do a rocket. I got the biggest song, check the choices. I don't need them. They wanna know if I be last done. Even if I started flopping, that'd be fashion. Popping up in movies, ain't no Nazi, it's Ashton. Hee-hee.I'm bad as Michael Jackson。 远细细个嘅时间咧，父母离异啦，咁喺亚特兰大咧，好容易啊结识到华人，佢自己都争啲误入歧途，全靠音乐咧救咗佢啊！本周新登场占第十位 ，Lil Nas X Holiday。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林慧有啲咩好介绍啊？ 吓，呢个好介绍真系正啊！我觉得咧又好玩又好美。 一次过满足你三个愿望嗰啲啊？ 第三个愿望系咩咧？听下就知啦。嗱，最近咧屋企咧，因为圣诞节嘅关系啦，咁都要为屋企嘅唔同成员咧就添置一啲嘅礼物啦，或者系用品啦，即系都系氹下大家开心咁样啦。咁啊，适逢呢一个咁样嘅理由咧，就为屋企都买咗啲新嘢翻嚟嘅。咁严格嚟讲咧，我就会觉得佢系一件电器。咁但系咧喺我女女嘅角度咧，佢就觉得系一件玩具。 唔系先用干电定用湿电嘅先？ 要插电制噶。 哇！4岁小朋友识唔识玩噶？当系玩具。 嗱，因为咧，点解会界定佢为玩具咧？小朋友嘅嗰个思维好简单嘅啫，因为第一次见到呢样嘢嘅时候咧，佢喺一个玩具店嗰度见到嘅。 吓，有得卖啊？ 系啊，嗱，我当初咧其实都冇谂过真系要买翻屋企嘅，因为我考虑到一样嘢就系，其实好似平时都个用途唔系好大咁。 首先咧，即系小朋友真系嘅，正话林慧都讲得啱、任何嘢对于佢嚟讲咧，都系玩具嚟嘅。嗱，爸爸妈妈系啦，包括爸爸妈妈，其实对于小朋友嚟讲，小朋友嚟讲系一件玩具啦，又或者餐台上面嗰个餐牌咧，都会玩得餐嘅。 所以又是一件玩具。所以我成日觉得呢，爸爸妈妈同餐牌其实是冇分别嘅。对于小朋友嚟讲都是玩具一件，冇 都系要嚟摸啦，咁 樣啊，掟啊，咁樣捽啊，玩完就抌啊，咁樣嘅啫嘛。 所以呢而家呢做阿爸爸呢，如果你见到个小朋友同你玩得开心呢，即系代表你是一件比较有价值嘅玩具。 即系冇咁快厌咁解啫。 都 OK 啊，要不断咁样 upgrade 自己，令到自己好玩啲啦咁。呢样嘢呢就适逢系因为我自己每一年都有个习惯嘅。其实我以前呢唔系疫情嘅话呢，基本上年底呢，由我拍拖嘅时候呢去到结婚去到有小朋友呢，我都喜意去嘉年华会的。是啊， 是边度的嘉年华会呢？ 都是香港咯，即是你知道香港譬如在啲沿海地方呢都有啲大型嘅嘉年华㗎嘛。 即係嗰啲 摩天 轮嗰啲 咁上下啦。咁呢入面呢通常有时会有马戏团啦，咁有时又会有啲贪嘅游戏啦咁。咁适逢今年呢就冇得去，亦都即係要自己安坐家中啦。咁於是呢就想搵返呢一种嘉年华会嘅气氛啦。咁所以呢当我见到呢样嘢嘅时候， 你又喺屋企吹个城堡啊，或者摆个摩天轮出嚟，阿女嘉年华咁样啊？ 我冇咁大阵仗，但系我买咗部棉花糖机。 我成一个不解之谜， 点咧？ 得唔得噶？即系呢啲叫做买翻屋企自己整嘅棉花糖机咧，其实系咪真系分，即系真系做到噶？ 其实咧，我买嘅时候咧，我都半信半疑。皆因咧，我喺一间玩具店度见到，咁我就谂啦，哇，睇你个 size 同睇你个价钱，即系都唔知得唔得噶咁样。同埋咧，即系我好怀疑到底佢嗰个咁样嘅即系用法系咪其实俾啲小朋友玩下噶咋？系咪即系假噶？唔系真系食得噶？ 但系嗰只棉花糖系咪即系我哋细个咧去文具铺？喺度翘打圈嗰啲系啦，即系黐手黐入入嗰只， 系冇错。咁于是乎咧，我嗰日就真系买咗翻屋企，咁我又试咗整咗一次啦，已经。咁咧，原来佢嘅运作咧都相当之简单嘅啫。 倒啲糖落去，咁咪自己搞噶嘛，系嘛？ 系啊，其实系。不过你就只能够整白色，屋企只得白砂糖啦。咁 你可以买啲黑蔗糖，就啡色咁样变咗。 可以试下。我自己就只系整咗白色。因为懒啦，同埋亦都费事搞咁多花神啦咁。但系咧，其实都几好玩嘅，我觉得。因为我自己细细个开始咧，就有一个癖好咧，就是、我见到人哋整嗰啲嘢咧，譬如各行各业咧，我都好想试下整嘅。譬如咧，人哋整嗰啲糖，即系搵一块皮包住嗰啲糖，然之后切嗰啲糖，叫咩糖？我都谂唔起添。 你想讲乜嘢啊？ 即系街边有冇人卖嗰啲叮叮糖嗰啲啊？ 龙酥糖， 龙酥糖都系嘅，我都好有冲动想走埋去。 哦，即系咪姜嗰个葱饼？糖葱饼系嘛？ 糖葱饼都系系啦，呢啲咧我都会好想试下。如果俾我试下落手落脚做下就好啦咁。咁所以咧，我往日咧去嘉年华会见到人哋翘棉花糖嘅时候咧，我都好有冲动想行埋去叫佢，你可唔可以俾我自己试下整啊？咁样啦。咁今次咧就完咗自己一个即系细细个开始想试嘅一样嘢啦。咁就买咗翻屋企。咁佢个运作咧，阿钟哥讲好简单嘅啫，就系、是、倒啲糖入去。佢基本上咧，佢就自己发热啦，入边有个热有个暖管。所以如果即小朋友自己操作就要小心啲，因为热嘅真系。咁我就基本上成个运作咧，除咗整嗰下咧，我都唔俾佢掂啊，因为惊住整亲手啦咁。咁就其实不外乎都系不断咁样撬啦。 但是那支棒棒你哋攞咩啊？ 筷子 木筷子啊？ 唔系啊，我喺屋企揾张纸咋，即系因为我其实出边啲嘉年华都系噶嘛，撬埋张纸 嚟啊，即系好似一张花纸咁样咧， 系啦，一张靓靓啲嘅纸筒，然之后你就攞去整啦咁。咁我又测试过，到底嗰啲棉花糖机附近嗰啲位置会唔会热咧？因为话晒都要插电掣，都有个电能喺度啦咁。咁基本上咧，如果你唔係伸手掂住嗰啲金屬嘅位置咧，都 OK 嘅，都唔熱嘅。所以我都明白小朋友都 OK 啦，掂到。如果你唔係要佢去裝嵌或者要佢去開電掣啊，插嗰啲配件咧，其實都安全 的。你咪想擁你個女出去做生意啊？兩分之兩分之，阿女自己出去做生意揾零用咁樣啊？ 你有所不知啦，你呢個咁樣嘅講法咧，就唔係出自我把口嘅，係出自我阿爸阿媽把口。佢哋见到屋企买咗件，佢哋觉得都几唔等使嘅嘢。 阿孙女自己出去。 起碼都揾翻呢一件貨嘅錢翻嚟咁樣啊。 係啦，佢哋就建議下一次即係屋村嘉年華嘅時候可以攞去擺檔。 但阿女整完有冇食咧？因為我記得細個嘅時候咧，街市即係我樓下街市一間文具鋪咧都有紅一部咁樣嘅機，不過我估應該大過阿林慧買嗰只啦，係啦， 玩具啊嘛。 咁但係整出嚟嘅都係嗰只棉花糖啦，都真係唔知俾幾蚊咧就可以你自己整嘅。但每次整嘅時候覺得好正，因為又好香啊，佢熱緊啲糖嘅時候咁樣跟住，哇好 fancy 啦，整咗一個棉花糖出嚟，但永遠都唔會食得曬嘅，因為係好粒同埋好甜嘅。咁我唔知阿小 Honey 係咪都係咁咧？ 佢咧就成嚿就已經好開心咁樣將一嚿好似白雲嘅嘢就成嚿壓縮咗執咗口啦，佢就好開心嘅， 好中意食， 好中意食，仲自己一次過一炮整咗三支添， 係真係成功嘅整到的 成功啊！嗱，我哋陣間都可以即係、就 是、 有少少睇下會唔會分享到啲照片喺啲社交平台度啦。 你有係嘛？ 有啊，咁啊我都拍咗佢個製作過程同埋佢食嗰下嗰個興奮樣嘅。咁、我覺得即係做媽媽嘅覺得值回票價啦，因為嗱雖然呢啲嘢咧。真系唔建议大家多食啊！但系我觉得耐唔中一次咧，喺屋企都可以感受到嗰一种嘉年华嘅味道咧，都系唔错嘅， 系好开心嘅。但系我而家有一样嘢担心， 咩啊？ 惹唔惹蚁啊？喺屋企有部咁嘅嘢。 嗱，我咧就因为 嗰度点 样？ 系啦，其实佢系成嚿嘢咧，即系你如果幻想到棉花糖机咧，就中间个内胆啦，再加出边咪有个圆形嘅罩围住，俾你撬啲棉花糖出嚟嗰个位咧、就拆得嘅。咁所以咧，其实因为剛才都講過要組裝啦，咁你都要拆翻佢嘅整完之後，咁佢成部嘢嘅 size 咧係類似一個唱盤機咁大嘅啫，即係你當而家啲黑膠碟機咪都係四四方方咁樣咁上下 size， 其實好細部嘅啫。咁但係因為佢係靠中間嗰個大概好似一隻 CD 咁大嘅內膽咧，去噴啲棉花糖出嚟啦，咁所以咧成嚿嘢拆翻之後咧。都是一个可以变葵的 size 嚟嘅，同一个多士炉咁上一大啦，其实系。 系咁啊，拆出嚟洗啦。 拆出嚟洗系啦，洗完之后。 全个都系塑胶。 入面个内胆系金属，但系嗰个外壳 个盘啊， 个盘都系塑胶。 因为我喺街边见嗰啲咧，嗰、个盘其实系金属盘嚟。 系啊系啊系啊。 就而家呢个玩具性质嘅就变咗系塑胶啦。 因为其实我发觉原来嗰个盘咧系咩质地嘅，系根本唔影响个棉花糖制作嘅。 系，佢只系围住佢啫嘛，即系围住等佢可以成形啫嘛。 冇错啦，咁呢一个我觉得系一个几好玩嘅玩具嚟嘅。 咩感觉上咧？唔知点解啊？即系如果啲嘢喺个塑胶盘上边整出嚟嘅咧，我硬系觉得好似。好儿戏啊，即系得唔得噶，食唔食得噶，即系有啲咁样嘅谂法。 你戴有色眼镜去睇呢啲塑胶系嘛？ 我承认啊，我系有呢一种。 就觉得佢整出嚟嘅嘢都系胶嘅咁样。 咁即系你唔会用一只胶嘅镬去煮餸啊嘛？ 哦， 你会用只铁嘅镬去煮餸。 上唔到炉头咯，因为你觉得 系咯，但系系，因为你嗰个都系热噶嘛，嗰部机。 感觉上。 所以如果你胶，你可能会惊，哇、会唔会溶啊，定系点样？ 大约问一问。个价钱系几多钱先？ 哦，系500蚊留下啦。 500蚊留下，即系499.99嗰啲咁样啦。好啦，咁啊大件事啦。你整几多支先翻本啦？ 哇！如果你真系要系用呢个钱银去计嘅话咧。我覺得都真係要整起碼成上百支咯， 你真係要擺檔先回到本嘅。 唔好話回本，即係回本唔一定要賺翻嗰嚿錢。你唔好話我話你個女玩呢個啊，我諗玩十支之內啊，已經會厭啊。 我 即係平均一支49.9咯。 我覺得係嘅，但係咧，我已經諗咗啦，即係再之後，如果疫情完咗之後咧，咁有啲咩同學聚會啊、生日 party 啊嗰啲，我全部都會帶呢部機去咯。 下年下年聖誕可以送俾鐘哥咯。 哇！ 你唔好嘥啊嘛！ 多謝你啊，唔該曬林慧嘅介紹，好介紹啊。 但係佢呢個快樂係 無 價 嘅， 係啊。 气清，还是出现不同情景，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远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论你喺边，记得戴口罩，记得戴口罩。